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04节，只有一句：“世久被乱。”久在佛法里面是列入啊众戒，虽然不是最重的啊，最重的戒我们看比丘戒、比丘尼戒四重戒，杀盗淫妄啊。可是除了四重戒之后，最重的呢，那就是九了啊。只有五戒，末后有九戒。世尊为什么把这个看得这么重？实在讲呢，佛家的戒律杀盗淫妄是性罪，本身就有罪啊，不管你受不受戒，你犯了啊本身就有罪。可是酒呢，如果你不受这条戒，没有罪。所以酒是属于遮罪啊，跟这个前面四条不一样。世尊把这个看得这么重，就是凡是犯四重罪的，大概是先犯九戒。酒能乱性呢啊，好饮酒的人酒醉了，是这个智慧不能做主了，才会干这个杀盗淫妄。因此佛家戒酒啊，就是防范的，不要去犯杀盗淫妄啊这种重罪啊，是这么一个原因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清净比丘啊，滴酒不沾。可是在戒律里面，酒的开源也最大最广，啊，所以世尊呢教人修学，合情合理合法啊，不是不同人情的。许多药里面需要用酒来调药的，这个不犯啊，这个药酒。那么在菜油里面呢，配菜啊，作为佐料的，这个不犯，叫料酒啊。总而言之，你要想想，它不会让你醉的，不会让你迷惑的。啊，那么还有身体虚弱，血液循环不好啊，尤其是老年人啊，70岁以上的，年岁大的啊，出家人都包括在内，身体不好，血液循环不好，这世尊有开源啊，你可以喝一杯酒啊，帮助你血液循环啊。所以70岁以上啊，可以穿皮衣服、皮毛衣服啊。如果70岁以上的这个身体很好啊，很强壮，那就不需要了啊。所以这个一切都要斟酌自己的情况来做决定啊，不是说到70岁就可以了啊，那就错误了。像许哲101岁都不可以，为什么？他身体好吗？他不可以吧。那么甚至也有50-60岁的人身体很不好啊，他也可以用啊。所以这是活的，不是死。 每一条戒律都有开遮吃饭，一定要懂啊，懂得佛为什么制定这条戒，它的作用究竟在哪里，我们修学利益何在，如果犯戒，我们自己的这个损失在什么地方，不要说过失，损失，我们有哪些损失，一定要懂得，然后才知道啊，佛制戒这个心呢，是真实慈悲也，真实的智慧也，没有一样啊，不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佛注重我们这个身心的健康，帮助我们呢断烦恼开智慧成就道业，照顾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这个我们要懂得，懂得你才会生恭敬心，才会生感恩之心，遵守佛的教诫，所以这个饮酒要变成嗜好了，嗜酒如命的，这个人不能修行，不但出世法不能成就，世间法也不能成就，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要了解它的深意。再看下面呢，105节，有三句。过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这个一段是伦理的问题了。国家社会的基础是家庭，这个道理现在人知道的少了。我们家不和，不要以为这是我们家里自己事情，与你们不相干，那你的想法看法完全错了。家不和，社会就不安定，世界和平就没有了。所以家了，是社会，是国家，是世界的根本呐！现在人对于这个家的观念完全破灭了。我们看中国的古礼，你去看看婚礼，男女结婚的婚礼，为什么那么样的隆重？那么样的繁琐，古人为什么这么做法？古人晓得这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基础，不可以不隆重啊，不可以不谨慎啊，所以在古代诸位读读历史，就是看看古人的笔记、小说之类的，古代离婚很少听到 我们小时候住在农村里面，70年前那个社会还没听说有离婚的。离婚造成什么现象呢？世界大乱。你要不要背这个因果？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两个人离婚，如果你还留下有儿女，这个儿女就变成了单亲的家庭，或者得不到父爱，或者得不到母爱，他这个性情就产生变化。悖乱的这个因素啊，从这种下去。哪一个人会想到后果有这么严重？佛菩萨知道，圣人知道，真是明白人呐、对于宇宙人生、离世因果透彻明了的人知道，所谓是动一法而牵连到全身呐、家庭好像是我们身体一个细胞啊，这个细胞坏了会影响到全身呢。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啊，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啊。古人看得这么浓重啊。教育从哪里教是这个教起呢？从教你了解人与人的关系教起。它这个东西是相连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是一个关系，整体的关系。入佛的教学，道家的教学，都没有例外的。现在教育没有了，整个崩溃了。对社会动乱，世界不安。虽然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在物质受用上带来一些方便，可是所蒙受的损失有多大，无法想象。人普遍不懂得做人，真正是，我如果说是忘恩负义，那是恭维他。为什么呢？他还知道有恩有义。现在人忘恩负义四个字谈不上了，他不晓得什么是恩，不知道是什么义啊。没有恩义了，还谈什么忘恩负义？我们不幸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大乱的时代，将来后世人写历史，这是黑暗时代啊！自古以来没有像现在这种状况啊！什么叫黑暗呢？没有教学，人们没智慧，这就黑暗了，愚痴啊！光明是人有智慧，人懂事，人明理，这一节这注解开头举了一个公案， 好。啊，这在历史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啊，唐朝张公义，九世同居，只一个忍字，人为大德了。《金刚般若经》上佛给我们讲，一切法得成于忍，忍是大德，所有德行里头他是第一了，能成一切善法，能遮一切恶法，这是把它止住啊。佛法，佛教菩萨，六波罗蜜的人是核心。啊，如果没有忍辱，你的精进禅定般若统统没有了。啊，你看看精进禅定般若是从忍辱波罗蜜里面生的，啊，你能布施，你能持戒，你不能忍辱，你所修的是三界有漏的福报。由此可知忍辱重要啊！啊，这一部《金刚经》，佛教菩萨六波罗蜜，不是忍辱说的最多。我们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不但是骨肉，这是父子兄弟之间的，世出世间的圣人教导我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扩展到亲戚朋友，绝不能憎，憎是罪业。啊，尊，现在这个社会不讲忍让。啊，这个小孩从小就教他要敬尊，你这还得了吗？所以现在这个青少年跟父母争，兄弟争就更不必说了，啊，在学校念书跟老师争，将来长大到社会上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观念，竞争，啊，人人都在争，世界末日来了。啊，孟子所谓的上下交争利而过为，这个过没就没有办法了。今天是全世界竞争，没有一个人不争，佛法是讲因果啊。啊，我们今天世界上人种的是什么因啊，我们看他想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 他做的是什么？这是因啊。从他的心行，我们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果报。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善里面第一大善，忍让。啊，恶里面第一大恶是竞争。举世之人都在讲竞争，想竞争，不择手段去竞争，这个世界还会有前途吗？啊，竞争到最后同归于尽，这就是世界末日。所以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地球上最后一次战争，叫做终结战争。这个战争打了之后再不会有战争，为什么呢？人都死光了，还有什么战争呢？你看看法国的预言家诺斯多玛，他所讲的这个战争之后，地球上大概剩下来的人数啊，他是含糊笼统说，没有说个清楚的，这大起之数啊，有些人认为可能只剩下7000万人，顶多呢只剩下7亿人，这是最大的了也可能说的是7000万人，也可能说的是700万人。我们要觉悟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不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什么是中，什么是良，什么是柔，什么是顺，你能够依教奉行，对你决定有好处纵然灾难来了，我们有好地方去决定不会贪生怕死，知道自己有非常好的地方去佛菩萨不骗我们太上老君也不骗我们我们依教奉行，决定得利这个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讲尽明天我们接着再讲。